著作，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集英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7点03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新的漫游观察员。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旁边坐这位帅哥，他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新进的零零，可能不止零零了，我觉得可能得有100号了吧。我们这么一个繁荣的节目哈，介绍一下今天的漫游观察员马达，欢迎马达。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嗯，欢迎马达。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现在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此外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还有音频的录播也都会上传到 B 站上，大家可以随时点击。今天介绍一下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项目的项目经理刘斌。欢迎刘斌，来给大家打招呼。 斌。 嗯，还有我们这个负责爱度漫展的媒介还有嘉宾事务的负责人阿慈，欢迎阿慈。 大家好，我是阿慈，很高兴见到你们。 嗯，是的，这个其实我对刘斌已经是非常的不陌生了，因为之前就是我也是一个动漫游戏爱好者嘛，然后也会经常去漫展上面去玩，然后就经常会跟刘斌啊，能不能要一个门票呀，能不能带我进去啊，当然大部分时候还是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这个阿慈和我们的刘斌也会和大家来聊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其实说到每年夏天，这个漫展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一项非常盛大的活动。其实不光是在我们北京，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漫展也都会选择在暑假举办。所以我问问马达， 是不是暑假也经常会去漫展转一转？ 当然，我从高中开始就经常去逛漫展，啊，那时候都是去就是我家里面那边的漫展，一般都比较小，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玩，然后去要一些就是买一些手办啊、周边啊、 周边产品， 然后看到好看 coser 上去合影啊之类的。然后来北京上大学之后，也去了北京这边漫展，像爱度，去年前年我都去了， 都去了，感觉怎么样？ 就感觉北京这边会更大一点，然后 感受到阿慈和刘斌炽热的眼神了吗？ 感受到了北京炽热的人流了， 感受到这个漫展上面火热的气氛了。因为每次漫展真的，尤其是爱度漫展，不夸张的说，如果你要是排队的话，可能得有个两个小时才能进场，人多的时候， 对， 是不是？ 对，所以建议大家要提前购买实体票，然后这样的话在漫展现场就可以直接检票进了，这样会速度是最快的。 是因为经常看大家就大汗淋漓，尤其是姑娘，就是化着美美的妆出门，有的时候可能刚刚进入漫展，这个妆也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咱们漫展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针对姑娘的一个福利，就是你可以在漫展里面补妆，而且是非常优雅舒适的补妆，是不是？ 是的。这次展会呢，我们向就是各位观众们，特别是 coser 们，提供了一个比较舒适的补妆间，里面会特意就是设置了一些补妆的这些书桌这种的， 就像大家就必备的什么镜子呀、梳子呀，还有简单的一些就是补妆的喷雾，或者是这种简单的化妆品，是不是都有给大家准备？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梳妆台，然后是在漫展地下区域，因为我们这次是地上地下四个馆，是在地下的五号馆和六号馆，然后有这么一片区域是这个梳妆台，然后另外的话是在这个漫展地上和地下都有这个更衣室，我们搭的地下的话是在舞台附近，然后地上的话是在一号馆和四号馆左右的缓冲区。 所以其实像这些周边的服务设施配套的服务也是非常的齐备的，当然在这一点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细细的一一来聊哈。那主要呢，我们知道今年夏天的爱度漫展也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了，不仅是这个布展的占地面积，或者是请到的嘉宾的这种咖位都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们今天就让我们的阿慈和我们的刘斌来聊一聊今年夏天的爱度漫展都有哪些亮点，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这个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大家也可以通过弹幕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福利环节，因为我们知道就今年的暑假的爱度漫展规模非常大，然后这个门票呢，也有很多人说那个 供不应求。 对啊，真的是供不应求。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福利，就是我们会抽取两个幸运的小伙伴，赠送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今年暑假这次大展的门票。那如果您是北京的小伙伴，或者您有意来到北京参加我们的爱度漫展呢，不妨通过 B 站漫游嗨翻天的直播账号给我们发来这个私信哈。那私信内容包括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您的身份证号和您的这个家庭住址，那如果这个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马上给我们发私信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8啊，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 灯泡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项目经理刘斌，欢迎刘斌。还有我们这个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负责媒介和嘉宾事务的阿慈，欢迎阿慈。 大家好。 哎，欢迎两位。那说到这个爱度漫展啊，可能北京的小伙伴我相信十有八九可能都听说过，但是我们这个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可能对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还不太那么的熟悉，不太那么的了解，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爱度漫展的一个概况？ 那我就简重点的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这样，我们公司运营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爱度漫展，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展，是目前是已经是7年了。然后我们之前是一共做了26届大型的这种动漫游戏综合性的展览，还有2届户外的这个没有序列号的户外的动漫游戏嘉年华，都是跟这个北京很大的这个游乐场去合作的。我们的特点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是 在漫展里面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 对，但是也不能说是很悠久，我们也有我们的前辈，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就是整个在北方来说，我们爱度漫展呢是这个规模最大，然后观众人数最多、coser 最多的这么一个漫展。然后我们呢也是本着不断的创新，每次呢我们都会希望挖掘出来一些更新的东西，然后每次给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一些个不一样的东西。就包括我们一直在不停做的这个11大专区，然后10大文化节，包括我们的这个每次要搞的这种8大自由行的活动，就是免票入场的活动，还有这种我们新引进来的这个应该是我们国内的漫展我们是首创的这个二次元的动漫电音秀啊，这也是我们首创的 电音秀，也就是 live 音乐节这种形式吗？ 不是漫展现场的电音。然后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那个网上我们的往届的视频里边都有，或者来现场感受一下， 一定会这个不虚此行哈。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爱度因为现在已经是陪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7届了，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小的视频直观的感受一下爱度漫展火热的激情好不好？这是上一次漫展的一个小视频吗？ 对，这是今年五一的时候爱度26的一个回顾视频。 爱度26的一个回顾视频，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视频是叫做什么名字，辛苦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叫什么名字，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的，看完刚刚这个视频，相信大家对安逸度漫展应该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了。看里面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在签售区看到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之前也来参加过漫游嗨翻天，有的也是我们的漫游观察员，不知道我们弹幕中的小伙伴有没有认出来他们。大家发来弹幕有没有什么就是对安逸度漫展的一些印象吗？马达， 他们说听到这个 BGM 身体就开始不由自主的开始起舞了， 听到极乐净土，然后不由自主的开始随着音乐摇摆起来。而且我知道我们爱度漫展之前有请到过这个极乐净土的这个银发娘， 对银发娘217还有玛瑞亚，就是三位跳原版极乐净土的小姐姐。 那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当时也是盛况空前，有很多粉丝是不是都过来了？ 是的是的，特别是舞台当时人超级多， 群魔乱舞。 其实从这个视频里面也可以感受出来，真的是摩肩接踵，一点也不过分。我记得去爱度漫展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点，就是你发现好多爱度娘他们会排成一排，然后从人群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啊，确实会吸引很多小伙伴过来。而且好像那种队列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也是可以跟着爱度娘在后面走的，好像就是一个接龙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是我们漫展现场的一个活动，是 coser 游园会。 coser 游园会， 对， 是由这个爱度娘带领，然后 带领全场的 coser， 游这个在全场游这个长龙。 对， 每次的话这个活动确实很壮观，然后摄影师啊，然后还有游客呀、驻足观看的都很多 啊，所以就是算是我们一个形成历史的一个小活动了，是不是每次都会有吧？基本上 对 是的。 而且现在我们把这个活动呢也做了升级，就是我们现在是重点我们推出的是这个 coser 红毯走秀，就是我们在我们漫展呢有一条， 刚才有看到 啊，对刚才也有看到，在漫展现场呢有一条将近这个100米的这么一条红毯，然后是所有的 coser 呢是可以在这条红毯上，然后这个缓步的走过去，然后签一个字啊，在那个留言墙上边签个名，然后两侧的这个摄影师很多，然后拍照的也很多。就是给 coser 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们弹幕当中也有小伙伴说要从外地过来看爱度漫展了， 感谢。 这个专门还有住宿的钱，然后包括门票的钱，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花费不菲啊，对于学生朋友来说，确实是。但我相信爱度漫展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 物有所值 啊！一定，我们一定尽全力。 那像今年的展，刚才也说过了，规模非常的大。那这个规模大都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 这次的展呢，首先是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规模就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在以前的基础上现在又增加了面积，以前是在这个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是地上啊四个馆，现在我们是把地下的两个馆也加入了进来，现在一共是四万平米呢，然后这次呢会持续四天，是在8月9号到12号，9、10、11、12，4天，然后是持续四天。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届的这个嘉宾请的也非常多，然后可以让 重量级， 对，可以让阿慈来介绍一下。 说到这次的嘉宾超级厉害， 所以阿慈不由自主的开心的笑了出来。 是的， 一定是有你的偶像，是不是？ 很多就是我自己想请的那些嘉宾，这次老板都帮我实现了。 哇，快来让我们感受一下都有哪些重量级嘉宾。 像我们国内就是算是比较已经很顶级的声优，边疆大大、阿杰大大、 边疆老师、阿杰老师，很多大家熟悉的国漫作品，包括这个翻译译制作品都是他们来完成的，很厉害， 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二次元超级火。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邀请的日本嘉宾，就有点怀旧的那种感觉，有那个犬夜叉，大家应该是童年番了， 童年回忆，暴露年龄的时刻就到了。 我觉得我不好意思说下去了，暴露年龄， 你可以装作其实我都不太熟， 在那个年代看吧。然后里面的珊瑚的声优桑岛法子，还有那个某科学超电磁波那个白井黑子，对，是的，还有恐怖漫画番的这种 富江作者伊藤润二 哇 来 哇、 对，还有 这属于童年阴影了，这不是童年怀旧，是 刚对的。刚才马达说他一直是这个富江的超级粉， 其实在高中时候上课偷偷看那个恐怖漫画， 然后感觉瞬间温度降了好几度。当老师把你点起来，马达，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双倍恐惧， 双倍恐惧。 对，然后还有我们前一期就是非常火的《Love Live》的词曲作家田雅贵。还有《新世纪福音战士》主题曲的演唱者高桥洋子， 哇， 这些嘉宾都会来， 真的是有怀旧番系列，也有现在非常火的 IP， 包括刚才阿慈提到的《Love Live》，这属于从2010几年第一部《Love Live》横空出世之后，到现在一直是，所有那个小姐姐还有这个心目当中的偶像， 跳的舞 是， 对。而且呢就是还有邀请到了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些唱剑和舞剑，像对咬人猫啦，西四、赤九九、兔总裁，然后唱剑有排骨教主、KB、欧露，对，分明准真，还有 A 森杰、女神李文香这些，就是 UP主， 非常声音非常好听的这个古风唱剑们， 确实这些唱剑舞剑有很多也都是 B 站的 UP 主。其实我们这个看 B 站漫游嗨翻天的小伙伴，很多都是对 B 站的 UP 主很了解，应该也有看过他们的作品。而且我知道，像咬人猫和西四，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和我们爱动漫展合作了。 对，我们跟咬人猫的合作比较多，基本上每年都会来我们爱动一次。 能感受到，就是感觉专门辟出一个大厅，就是排队签售，但是发现那个 远远不够， 真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队列。 对。 所以每次好像这个排队还是有讲究的，就是你会有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去举个牌子上写这是队尾。 对， 就是你知道人多到如果没有人举牌子，你都根本看不到哪一块是队尾，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对，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心思，就包括阿慈和我们曹老板，然后加班很多天，然后把这个嘉宾的这个 排队路线、 签售排队的这门路线，然后整个梳理了一遍， 哇， 确保做到现场万无一失，不会让小伙伴们白等或者说是签不到。 所以只要去一定就会满意而归的。 对， 刚才提到这么多的嘉宾啊，不知道马达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 当然啊，比如说像是舞剑的话，像是祖太好像今年也会来。 祖太是不是那个日本的妹子？ 对， 日本小姐姐 超级可爱。 超级可爱卡哇伊啊。 对。还有就是像那个新井里美，当时看那个超炮真的是被那个北井黑子的那个声音迷的，哇， 是，就是一听就会这样系列是吧？ 那时候就前不久有那个丁公病嘛，那时候就有那个黑子病， 是，相信就是也是我们屏幕前很多小伙伴的偶像了。 对， 其他的呢，怀旧系列的呢？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没有看过是吧？走吧，咱们三个走。 我们就太远了。 但我觉得没有看过不要紧，没准去漫展上感受感受气氛，回来还想补一补番呢。就经常会感觉，哎，这个东西没有看过，但是你看周围的小伙伴都很狂热，然后自己也会去补一补番这样子。 对。 所以要从什么开始补起呢？好好想一想，还有10天的时间是吧？可以好好的。 对，应该也对，将近正好10天。 10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补补课，大家来看看大家弹幕当中有没有说，但是说小美会去爱度吗？哎呀，我觉得我去的话，可能这个现场的秩序不太好维持。 我为小美专门 狂热粉丝， 怎么样？ 小美签售吗？小美， 问题签售要有作品，那我售啥呢？ 不用，你能来了就行了。到时候我带着安保一路护送你。 好，就这么说定了。那小伙伴们有一个爱度见面的约定。好，再来看大家啊，我看到我们的涛涛和明秋跟我们上了舰长，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谢谢大家。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哎，我看大家有说到 WiFi 的问题，确实好像地下的展馆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信号不好的问题，是不是这回也会有相关的，比如说 是这样，那个我们是在这个每次展呢，其实都是在这个国会外边是有这个信号加强车，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这个人太多，然后人一多，手机多的时候，确实会造成这个信号的堵塞。 要我说，都去漫展了，还上什么榜呀？ 哪还有时间看手机啊？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除了各种嘉宾签售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舞台活动。 对，然后这次呢，我们是漫展是4天，一共是3个舞台，然后大赛呢，我们一共是有5个比较大型的赛事，包括这次呢，也是我们承办了2个就是全国性质的赛事，是有这个斗鱼的 DLP 全国二次元大赛，还有这个升级元国风歌手大赛北京赛区，还有包括我们自己一直在运营的几个品牌赛事，像这个我们做到第11届了，对，红白合战做到第11届的红白合战，还有第8届的这个新次元二次元才艺大赛，还有这个第8届的中国国际女子舞团超级盛典。 再看我们漫展，这个大家说啊，说这个漫展如果是从 B 站买的票，需要现场换票吗？ 需要，对， 所以这个排队是不是？ 所以建议大家再次建议大家 拿个扇子是 提前在官方买我们的实体票。 再来看大家说这个为什么我不是漫展扫地的，就是属于清洁人员，我们还缺吗？就是为了混进漫展，这已经是 我们您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个漫展的志愿者，然后来一起为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一起服务。 所以我每次漫展都会招募志愿者的， 对，会的， 对， 都是什么方面的志愿者呢？比如说是 像本身就是拿阿紫举例吧，就是他是负责嘉宾接待这块啊，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组。 能想象到。 对，然后他会有一些个10到15个志愿者去辅助他在完成漫展现场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舞台啊、活动啊、秩序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检票巡场等等的，有很多的岗位。 是的，你看大家说这个 LL 大法好，咬人猫和99也去啊，哇，真的想去了。我看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其实在北京来说，我相信马达是不是从上大学应该就有听说过？ 对，当然我去年还去参加了那个23届的爱度，就当时就是为了那个路人女主养成方法那个声优去的，当时排了好久的队。 那怎么样？最后有没有达成自己小小的心愿？ 当然，要不然我就不走了。 要不然就不走了。 就在展厅打个地铺，等 考虑考虑，这回再去排哪个偶像的？ 伊藤润二当然。 一定要去。我觉得可以拿着就是自己珍藏的什么漫画书啊这样的。当然，我相信你的书是不是已经被老师没收走了？ 已经不剩几本。 当然，在这儿要建议大家上课就要好好上课嘛。不过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有跟马达相似的经历，就是偷偷的开一个小差，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上课要好好听老师讲课。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28分，那关于我们爱度漫展暑假这次漫展的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会在下半场跟大家聊到。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马上回来。 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星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了。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动画是凹凸世界。凹凸世界是由七创社制作的原创动画，现已播出2季。凹凸世界的创世神是一位很肆意随性的神明，他创造了凹凸世界的无数星球和人民，就随心所欲毫无规律地统治着他们。创世神设立了七神使，让他们带自己飞行神的旨意。在凹凸世界中，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只能参加凹凸大赛。参赛者将得到大赛系统赐予的特殊能力，并锻炼运用各自的能力不断闯关战斗。只要能在凹凸大赛中获得最终的胜利，那么就能得到一切，并赐予与七神使一样带神统治世界的权利。主角金为了寻找姐姐的下落，也参加了凹凸大赛。随着金对大赛深入的探索，凹凸大赛的真面目也在一点一点被揭开。凹凸世界作为 3D 动画，在美术风格上选择了 low poly 低多边形这种美术风格，这让凹凸世界从视觉上就为观众带来了一种新的体验。除了出彩的美术风格外，凹凸世界的人物塑造也非常到位。虽然有金作为主角，但是我更想把凹凸世界归类为群像传。巧妙的情节安排让每一个角色都活灵活现。凹凸世界虽然有着庞大的世界观，但是又安排了凹凸大赛这样的舞台，把格局缩小，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做法，不会因为庞大的世界观把格局拉得过大而让剧情显得松散。紧凑的剧情和巧妙的伏笔设置让每一集都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大量的同人作品也证明了凹凸世界的人气和成功，希望大家也能体会到凹凸世界的魅力，这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国产佳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项目经理刘斌，欢迎刘斌。 大家好。 还有我们负责爱度漫展的媒介和嘉宾事务的负责人阿慈，欢迎阿慈。 大家好。 刚才放的这个秒懂二次元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阿慈工作的这么长时间，到底攒了有多少好东西呢？比如签名啊，各种签收的粉丝，是不是没少？没有少，攒到了。 我还是一个比较清廉的， 比较这也不算那什么嘛。你看这接待的时候，哎，我特别喜欢你。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的。但看我们刘斌这么淡然，是不是已经就天天见到二次元领域的大佬？是不是现在已经云淡风轻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比我们阿萨西要，我们公司的阿萨西要差很远。他是真正的大佬，我只是一个萌新。 那经常会去接待各种各样重量级的嘉宾，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内心非常平静了？ 也还好吧， 还好吧。 这个主要得问他，因为他是和嘉宾接触比较多。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啊，就是阿慈现在一谈到我们这一届请的嘉宾吧，哈哈哈哈显然还是，就是还带着一半的粉丝心态，是不是？有没有？ 有，其实请的说到嘉宾，我很得意， 很得意。还没有说到这回让你最得意的是。 就是边打和杰大， 边打和杰大， 对对对，因为他们的声音太好听了，人也长得帅啊， 所以这回肯定是什么签名合影，这是一条龙预定。 其实说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吧，其实还蛮辛苦的， 是 就是按着每天的那些日程安排，基本上就是见一面，匆忙的见一面，然后把他们带到那个活动地点，然后立刻就又干别的了，就是说单独相处的机会呀，基本上没有，有点惨。 所以其实，在现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一定也是都付出了最大程度的努力，也是很辛苦啊，因为我们知道漫展人也多，可能维持秩序、接待嘉宾啊，各种各样的事物都会很牵扯一个这个我们志愿者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精力。其实不用说别的，就是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和刘斌在这个对接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真的是很忙，包括今天其实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的辛苦啊。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然后我们呢，除了这些这次的特点，这个嘉宾这块呢，我们在这次还是有这个准备了这个音乐节，就是之前我们也在这个漫展同期搞过这个音乐节。去年十一和刚刚结束的是我们七月份在这个石家庄做过的这个一次音乐节。 老家有没有？ 对，就是这次是在爱都漫展现场，8月11号，然后下午的时候是有这个现场的音乐节，然后有很多的嘉宾呢都会在现场有这个在现场进行这个表演，然后细节阿慈给大家说一下。 对，又要说到嘉宾这个问题了， 我的主场， 你的主场。 然后本次的就是爱度利物国际动漫音乐节，开始时间是8月11号下午3点，然后一直到5点左右，所以 大概有2个小时。 对，这次不是在夜场，所以小伙伴们不用担心晚上回去的太晚了又怎么的。然后这次出席的嘉宾呢，也是人气很高的，有刚才那个马达提到的超级可爱的日本小姐姐足太， 足太， 她会带来三首歌曲表演，其中有刚才我们听到的《极乐净土》讨厌恋歌这种大家耳熟能详， 都是神曲级别 的，对对对，听到都想动起来的那种。然后还有我们很棒很多的古风唱见，像风鸣菌真菌真是一个特别萌的女孩子， 是， 然后剩下就是很帅气的 小哥哥们， 对，古风小哥哥，有卡修锦相谁一 KB 欧露李文香 A 森杰女神白纸胡若等这些。 哇，还等，这已经是一个接一个的爆炸消息了，有没有？ 对， 有没有特别期待的马达？ 当然，比如说像是那个哎，有排骨教主吗？ 排骨教主出席时间是在8月10号，大家可以在主舞台上见到他。 先说到我们这个音乐节，因为之前也是有举办过一次，但是上次是夜场，这次我们是选择了一个在下午的时段，所以大家看完我们的音乐节，可以非常从容的去吃一个晚饭，然后回家。 对，是担心大家就是太晚回家了，可能会不安全啦什么的。然后我们这次就是采用了在漫展现场，就大家就是可以上午的时候逛展，等逛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去音乐节。可以有座位坐那儿休息一下，然后再观看 听一听好听的歌曲， 好贴心啊。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粉丝其实大部分年龄可能还是偏小一些，可能就是也是咱们主办出于他们的安全的一些考虑，可能这回改成了下午场，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哈。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结束之前也有聊到，我们这次还有很多的舞台活动和比赛项目，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因为我知道就是小美非常荣幸的之前也给这个爱度漫展做过嘉宾，也知道就是这个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就二次元界的这个比赛可能也就是更多的是大家聚在一起娱乐的性质，但我没有想到真的是很严格，就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比赛，就会给那个评委就评分单，你会发现那个评分单上面有很多项目，比如说选手的这种着装仪容仪表啊，他们的动作是否到位啊，他们的这个主题表达，就感觉哇，那我们的所有的比赛其实都是抱着很认真的态度来做的， 而且高手如云。 高手如云，说到了点上。 嗯，对，因为本身这个大赛这块也是属于我们爱豆漫展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多吧，应该至少是北方最多，就是漫展里边举办赛事最多的啊。我们这个展比赛是很多的，包括这个很多全国性的赛事，包括这个 C 勾的北京分赛区，还有这个 WCS 的这个北京的分赛区啊，都是由我们公司这个爱豆漫展来做的这个落地啊。然后这次呢是也有这个斗鱼的DLP 全国二次元大赛和这个升级元国风歌手大赛， 嗯 啊，都是这两个比赛的北京分赛区都是在这次的爱豆漫展。嗯，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算是很用心去做这个比赛，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舞台的对抗当中收获到快乐。 对，没错， 是一场视听盛宴。 而且本身咱们北京的这个二次元爱好者这些参赛选手，他们的实力也都是非常强的， 对，很强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就是两三年前，就是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刚来的时候是做这个北京分赛区的执行， 嗯 啊，当时我们曹老板就是让我去感受一下， 嗯， 然后我也是通过那次比赛，然后第一次对二次元有了一个认识和了解， 嗯， 因为我当时坐在台下去看他们表演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拿出了100%的精力和感情，然后很拼命的想把 去完成表演 这个东西做得完美，做得好，所以当时一下给我的感触就非常深， 嗯， 咱们北京的这个所有的参赛选手还是包括团队实力还是很强的，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漫展现场的舞台来观看我们的比赛，会很精彩的。 确实，因为感觉每次比赛都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就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拿到就自己想要的，比如第一名那样的名次，但并不代表着我们的选手实力不够，因为确实是强手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有小伙伴说呢，可能我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我唱歌不太好，跳舞也不是很专业，那我还有没有机会站上爱豆的舞台去表演？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爱豆漫展的舞台就是从来不是一个对专业性质的，这是不是从来不是一个专业， 嗯，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比赛，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就是大家，对，就是只要是喜欢二次元的，只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我们都欢迎来我们的舞台。 嗯， 然后我们的舞台现在几个比赛呢，像有宅舞的，有这种团体舞的，是这个红白核战对抗赛啊，就是分组来对抗，然后每个组十支队伍，还有这种那个关于个人才艺的新次元二次元才艺大赛啊，只要你是二次元相关的才艺啊，什么都可以来啊，在舞台上来表现自己啊，都可以。还有像这种唱歌的，我们有这个 WKS 啊，二次元。 因为我有印象，好像我们之前有做过宅舞自由跳，然后这个自由唱自由跳系列的活动， 这是我们是单独的一个区域， 嗯， 因为就是单独划出了一片，就是说因为他要是来漫展的比赛的话，可能也只是参加一次比赛，然后一个节目的时间， 嗯， 可能不是很过瘾， 嗯， 所以我们每次在漫展现场呢会有一片自由的区域，我们是管它叫自由秀场， 嗯， 就是在这点呢我们会配备好设备，然后大家可以在这点自己唱自己跳都可以。 所以我们所有的小伙伴只要准备好你的参赛曲目，你要放的这种素材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对， 对，现场的设备和工作人员我们都会准备好，只要来了以后你的音乐放好，随时都可以跳。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确实这样大的舞台并不是天天都会有这样的机会存在啊，可以去挑战一下。有没有说这个自由舞台里面涌现出非常厉害的选手？ 自由舞台里边很多他们唱得好，嗯，然后跳得也很好 的， 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去年你也去了，是去年七月份在农展的，也是动漫北京， 嗯， 然后那个我们外场做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泳池泡沫的区域， 哎， 当时打的那个泡沫，然后很多 很多 coser 在泡沫里边去 起舞，对， 当时感觉非常好， 太有气氛了， 很多摄影师去拍照啊，当然我们那泡沫是对皮肤无伤的，我们买的是很专业的泡沫， 就是专门给大家就是娱乐用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那今年还有这样的？ 有， 今年是在这个咱们漫展现场地下的场馆5-6号馆，然后有这个泳池区，然后和去年一样，也是用的这个对皮肤无伤的泡沫， 嗯， 所以大家可以随便玩。包括 这果然是最适合夏天的一项活动了，好想马上冲到这个泡沫泳池里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图片啊，这个都是往届爱豆的漫展的一些图片，但是大家可以从里面 你可以看到哇，这种人山人海的场面。所以要是夏天的话，建议大家还是 做好防晒 的工作。包括在漫展上，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 coser 小姐姐，有很多。其实除了这个， 好多男同胞其实就是冲着这些去的。 比如你， 暴露自己了， 暴露自己了。哎呀，真的想问一下马达，每次去漫展会不会带相机去啊？ 当然啊， 就是带很专业的那种长枪短炮。 专业的还是带不来，主要是为了和小姐姐一起合影。 哎，很好奇，就是作为男生，你在漫展上会不会？有勇气去跟陌生的小姐姐搭话，说我可以跟你合影吗？或者说我可以给你拍照吗？ 对，当然啊，当然。 有过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毕竟大家都是二次元的。 那你一般都是会怎样跟小姐姐说呢？ 就是我很腼腆嘛。 很腼腆。那个能不能那个就是让小姐姐走了是吧？嗯，那有没有成功？ 当然，嗯，就是其实二次元的小姐姐们还是很热情的。 下回可以把你的作品带过来给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吧。 好好好， 我再来看下面。这个就是，哎，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在漫展当中也会有各种主题的布景，比如说这一站，我看后面就是有很有那种古风的感觉嘛，是不是？这回有，我记得之前有过那种就是洛丽塔风格的，包括古风风格的一些布景，这回会有这样的布景吗？ 会，我们不光是这次会啊，就是以前我们一直都是有，只不过是我们一直。再把它丰富和升级，在漫展现场呢，我们会搭很多的实景，然后有这个我们自己搭建的这个摄影棚，数量是从以前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到现在的六个，然后就是一个3×3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把它的这个空间我们把它布置上，然后coser 包括游客来了以后可以在里边。拍照啊， 拍照圣地啊，这一定是。 对对对对，那块区域摄影师也是聚集的非常多的。 嗯 啊，包括还有单独的这个实景搭建，像洛丽塔专区。我们这次在地下做了一个，因为临近七夕嘛，我们做了一个 七夕主题活动， 七夕的主题活动， 郊游主题活动吗？ 对，表白为主题的这么一个活动和七夕连在一起的，然后现场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去装饰了一下，有很多的啊，大家还是现场看吧，我就先不揭秘了。 不揭秘， 真的很多这个二次元的同好可以现场去大胆，有爱就要大胆说出来，是不是？ 会不会有人跟小梅姐表白？ 哎呀， 想想还很期待。 那我现在要思考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我到底签售什么东西，第二个如果有人向我表白怎么就是已经主持人处于巅峰状态了。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图片，这个就是大家说的签售了，然后有很多厉害的嘉宾也都会在这里面举办活动，那这就是我们的舞台了，可以看到非常的炫酷啊，我就觉得可以站上这样的舞台，一是可以 享受， 对，一是一种享受，第二是可以锻炼自己胆量，第三可以把好听好看的舞蹈和歌曲带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是，那下面就是说到爱度，那一定要提我们的爱度娘，我们的看板娘，是不是？这和我们的爱度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叫做爱度娘欢迎主人回家，是怎样欢迎主人回家呢？ 我们这个爱度娘呢是作为我们漫展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首先第一点，第一个呢，她是在这个早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进入漫展第一个看到的肯定是爱度娘，会给大家发糖，然后白天的时候呢，整个漫展全程呢，爱度娘会穿插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啊。如果大家运气好遇见了，可以和他们一起做我们现场布置的游戏和任务， 哇 啊，包括合影啊这些，然后都可以。而且我们这次的爱度娘很漂亮，还是 很漂亮， 学 哇。 我印象里边，我就是当时面试的时候，我好像看了一眼，我印象里边是很漂亮。 嗯， 突然期待起来了。 是的，想一想，吃着爱度娘小姐姐发的糖，然后跟爱度娘小姐姐一起做着游戏，人生一大乐事。再来看看下面还有，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图片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漫展上面真的是，我觉得一天好像不太够哎，这个时间又要拍签售，又要看表演，还要和我们的爱度娘一起做游戏。一定是非常充实的一天。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说， 大家有说这个场馆的空调问题，因为夏天嘛，空调肯定是有的。 这次会有，会有。 嗯，所以大家就是只要进入展馆，就不用担心这种温度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 嗯，包括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抽门票啊，抽门票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您通过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第一您先关注一下，第二您私信我们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您的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您来加入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QQ 应援群5675566935675566935。那我们今天要送两张门票，那我觉得不如就我们的 QQ 群里面抽一位小伙伴来送门票，然后我们的这个账号私信啊 ，B 站账号私信来抽一位小伙伴送门票。当然，如果在 QQ 群里面送门票的话，就需要大家来找到你们的老大左小美来给我发送私信，没准儿获奖的就是您。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说到现在嘛，炎炎夏日。正是七八月份的时候，这回在漫展当中一些配套的服务设施都有哪些，或者说针对夏日逛展有没有给小伙伴们的一些小贴士？ 嗯，有的。夏天的话，我们会在官方咨询处，然后给大家准备降温贴，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不小心擦伤了或者怎么的，有创可贴啦、酒精的这种医护用具。然后如果夏天中暑了，也会有藿香正气水。 但是希望每个小伙伴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是，但我觉得像这种降温贴真的是非常实用。肯定很多 coser 因为他们会穿那种 cosplay 的衣服会很厚，可能里面就会贴各种各样的什么降温贴之类的。嗯，这属于降温神器。包括我看我们当时这个弹幕当中也有说，我是摄影师，我们这个漫展会不会有针对摄影师啊、主播有没有一些福利的措施？ 嗯，像本身就是摄影师是我们那个漫展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我们每一次都是有这个自由行，就是摄影师八大免票自由行。 对， 就是有八个身份的小伙伴是可以免 票 进入 的。 对对对对，但是需要提前报名。 提前 报 名， 报名 没关系，赶下一场啊。那说说都有哪八类小伙伴呢？ 哪八类？我们是有这个，首先是这个群体里边的 coser 啊、coser 自由行、摄影师自由行，然后这个汉服自由行、宅舞自由行、卡拉 OK 自由行和这个罗娘自由行，还有庄娘自由行，还有我们这次第一次新加的一个沃塔伊自由行。 哇、是京城知名女打师，你们不知道吗？不知道的小伙伴可以翻看一下2017年9月2号的漫游嗨翻天啊，那里面有这个我和明月同学一起为大家带来的卧胎艺表演。虽然感觉有一点点羞耻，但是起码我已经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而且我发现就自从做完那期节目之后，经常有人说，小美你别做主持人了，你就去做女打师吧，现在女打师这个市场好像还没有被人占领。感觉可以和大师好好学一学。 好，舞台时间为你留好了。 真的吗？但是大师真的很累。 对对对， 我首先我需要这个荧光棒就不说了，我需要一个那个应援毛巾，然后还需要我的发披，然后脑袋上也要就是戴上我的那种发带，感觉很专业的样子。 你大师是一流的，一流的。 但是我觉得这回可能有点紧张，十月份吧，因为我们十月份还会有展和大家见面，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那个八月份结束之后呢，我们下一届会在11国庆节重新和大家见面，时间是10月1到3号啊，地点还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哇，刚才说到了打湿，说到应援毛巾，我看大家就已经就刷起来应援毛巾的小礼物，谢谢大家的小礼物。为了不辜负大家的小礼物，一定要好好练习沃塔伊，争取成为京城第一女打湿。 要的叫做中国第一女大师， 中国第一。我先完成小目标，先完成1亿的小目标，好不好？好，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的刘斌和阿慈能不能挑选一些不容错过的活动，每个人推荐两个好不好给大家？ 不容错过的活动啊，对我来说太多了， 太难选择了。 那我就提醒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就下载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表。会从9号到12号全天的所有活动，包括嘉宾见面会、一些大赛，还有一些我们的活动都会列得非常的详细。 确实， 对，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不可能把所有的活动都给大家一一的列清楚，但是大家只要看到我们的活动日程表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自己想参加的活动都有哪些了。 对对对， 那阿慈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有什么样的舞台活动？ 有像我们的刚才说到的动漫二次元电音秀， 嗯， 就是上一届是我们首届电音节，然后就是场面超级的棒，很嗨。然后这一届的话，我们一是加大了对这个舞台的一些升级，然后相信这一届一定会更棒。然后各个活动区也是活动相当的丰富，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在 狂欢嘛。 对，狂欢，然后我们所有活动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尽情体验。 哇、哦，我可不可以请假、啊，老板？我可以不可以不上班了？刘斌。 那个精彩活动这方面呢，刚才阿思说的也挺详细了、 嗯、 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信息， 嗯， 微博微信都可以，然后我们在周二之前，月底之前会发一篇总攻略，把漫展所有的详细的情况全都会在这里边有介绍， 嗯， 然后另外的话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然后在近期呢我们会推出这个转发抽奖，有这个门票，有现金大礼包，然后还有会有一些个嘉宾签售的周边， 嗯 啊，是我们这个展前的一个转发抽奖，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信息。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在我们漫游嗨翻天今天节目当中，就会送出两张门票，一个是通过 B 站的账号来给我们私信，第二个就是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567556693。同时，也非常期待可以在今年暑假的爱豆漫展和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捕捉小美和马达，可以看看有没有缘分，就是现场求有缘人嘛，在七夕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啊。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斌和阿慈做客节目哈，非常感谢二位辛苦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接下来是挑战新歌声，您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马达， 嗯，那我们就下周五再见，拜拜 拜拜。今からお腹